欢迎收听感情教室。 大家好，我是毛毛， 我是小菜。 斗嘴都是为了让我们更了解彼此， 不怕摩擦的情侣，让我们感情越嘴越加温。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两个在打嘴炮，我们会互相的了解彼此，让我们可以更增进彼此的感情，更认识你啊，你更认识我啊。 哦，这样子哦。 Yes, of course。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说，我们平常呢常常会玩的一个小游戏，我们给它一个主题名称，叫做晚餐吃什么。妈妈猜不到。 哎、欸，屁啦，我猜到超多次过的， 都是提示再提示再提示才猜到，大家提示五六次你就会猜中了。 最好是，那一定是你听不出太烂。 那你觉得你今天要下提示几次才会猜中？ 我看 他今天的题目可能有点难今天题目真的有点难。 但这是代表你出了，你要出很烂的题目。 没有，我们今天呢，就是让大家来评看看，我们的题目到底是你烂，对，说题目我烂还是你笨？ 好啊，谁怕谁？反正你每次选的题目都那么烂。 真的哈、哦，那我要先来念题目了。 没在怕， 对，你要记好，其实是题目有点长。有点在念诗的感觉。念诗的感觉。 你是李白 吗？好，那我现在做一下李白哈，来，题目来了，准备听了啊。今日雨下的磅礴，我深思着我的情人，回忆起那些片段，思绪飞到了千年之外。我们曾经一起进京取得了功名，一起变得肥肥胖胖，也是我们曾经的幸福。有没有一首诗？我已经进化到把诗变成题目了。 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哦，对，题目念完了之后，告诉你，这是一个食物的名称，四个字。 所以是食物的名称还是店家的名字？ 没有，是食物，一个料理，一个食物的一个统称。 完蛋了， 不是店名， 太长了。你前面讲我都忘记 了。不要讲，那你不能笑啊！我在吟诗啊，吟诗作乐作对啊。 那价钱在哪里？ 价钱大概100-200。 100-200，你很常吃吗？ 我们很常吃吗？我们都有吃过。 我们都有吃过。 你看，你现在的问题是，你要先了解题目。 我已经忘记题目了，太长了。 那我再念一次。那我们， 那你可以分 两段吗？ 对，分两段或四段。 好， 就是它四个字嘛，它是对应的吗？ 有对应的关系，可是不是一句就是一句这样。 哦， 没有那么好猜。 哦， 来啊，那我先念前面半段好了。今日雨下的磅礴，我深思着我的情人，回忆起那些片段，思绪飞到了千年外，就是。上半 太长了，前两个字哦。 上半 就是前两个字的意思吗？ 可以这么说，这算是提示哦，可以这么说。 等一下，前面第一个什么？今天雨下了磅礴，然后我思念着我的情人。 是。 后面 回忆起那些片段，思绪飞到了千年外。 千年，所以千年很重要。 我不知道，不告诉你。 千层面， 千层 派，对，四个字。 牵手， 啊？ 快思考啊！ 你说牵什么吗？ 牵，我没有说牵什么。 牵拌面， 牵拌面， 我们没有吃过。 大广告，蒸拌面啊。 哦，我有吃过嘛？所以那个是前面两个字，雨下的磅礴，雨很大，雨下的磅礴。然后我思念起我的情人， 就是我。 思念情人， 你想我 两个字哎，然后你讲了四句话，三句话， 它是一个很， 然后什么回想起 那些片段 哦， 我的思绪回到了千年， 你的思绪 就回忆过去那种感觉，回忆过去 痛苦的， 不是唱歌，我们不是唱歌节目，我们是猜题节目 啊，好难哦。这个很难的，你是不是又给我出很烂的题目？ 我 说两三百块， 100-200， 100-200，然后四个字， 四个字，还是你看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后半段有没有机会？ 好， 后半段是我们曾经一起进京夺取的功名，因为你思绪回到千年外，所以你回想到我们之前一起去夺取的这个功名，然后呢？ 烤鸡。对不对？应该是烤鸡嘛，进取功名考试嘛， 考试。 然后什么什么白白胖胖， 我们一起变得白白胖胖，也是我们曾经的 幸福，就是成绩嘛， 成绩 对不对？幸福嘛， 幸福成绩幸福。 对啊，烤鸡？ 下雨， 雨，然后磅礴，然后千年之外。日 理万 机啊，啥东西？食物不对啊，烤鸡没有四个字， 好吃烤鸡，第一名烤鸡，要多五个字， 白痴哦，没有四个字的烤鸡，而且我们很少吃烤鸡吧？ 我们有吃，我刚说有吃过，我没有说我们 很常吃、啊。那我们有很常吃、哦，我们吃过几次？ 我们吃过一只手指数得下的。哎、欸，你这算是提示，你不能只问我提示啊。 就是很少吃。 你要， 但我觉得好像不是烤鸡， 不是烤鸡， 因为我觉得你的笑容很机车。 应该是烤鸭啦。 你每次没有，我们没有一起吃过烤鸭。 有啦，一二三次有吃过啦。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超想要吃烤鸭夹饼，我已经提示你很多次，你都不带我去吃。 好，我们下次就来吃烤鸡，对不对？烤鸭。 你看你还讲错，所以我觉得不是烤鸭，是烤鸡吗？ 你刚刚不是说不是烤鸡，然后又是烤鸡，还是烤鸡还是烤鸭呢？ 嗯，反正一定跟烤有关。 我不知道， 一定对。你这个脸一定是烤什么？ 要用脸来形容。 烤饼吗？ 烤饼 没有烤 饼，芝麻烤饼、起司烤饼。 No, no no no no no， 不是烤烤还可以烤什么？烤鸡、烤鸭、烤肉，蒙古烤肉。蒙下雨，所以是蒙。 为什么？等下为什么下雨是蒙？ 那个啊，清水水玉蒙蒙，清水水玉蒙蒙，所以下雨是蒙。然后，古。那个什么，想起千年以前，所以是古代的意思。千年烤就是刚才考试，蒙古烤肉，白白胖胖的肉，对不对？我是不是答对了？我是不是答对了？ 你确定？ 等一下，一两百块，对。然后呢，我们吃过一次，一根手指头以内 ，yes， 我一定答对。 一定吗？你确定？ 不会再有更好的答案了， 不敢了。 而且我刚才讲考的时候，你那个眼神就是很奸笑，你是不是很怕我猜到？ 不是，你知道你知道你刚刚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蒙古烤肉这东西吗？ 为 因为我刚刚不是烤鸡、烤鸭、烤肉啊，不对不对， 所以是你自己讲出来， 我自己讲的，然后就会，然后你一听到烤肉之后，然后那个豁然看，砰。 你自己讲出来，你笨。 没有没有没有，你真的认为就是答案？你以为我提示就是答案吗？ 等一下，我跟你说，各位就是朋友，我跟你们分享，就是每次呢，我如果猜了一个，他说哇，好棒，好棒，好棒哦，然后呢，那个答案一定是错的， 嗯。 可是呢，我现在回答这个之后，你没有说啊，好棒，好棒，你一直说，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确定，这一定有诈，你现在很害怕我答对，对不对？你笑成这样， 我是害怕我们的时间太快的结束， 第一集嘛， 这样可能，我看一下现在时间，现在时间你看，现在时间才七分， 刚刚谁说我猜不到的？ 等，我们还没说你对啊。 我跟你讲， 你还没有说确定啊！ 我锁定， 你锁定，你确定，然后噔 噔 噔噔噔噔噔， 我是不是答对？ 哦，好了，这只能算你半对。 为什么？ 因为是我提示给你的、啊。 不是你自己蠢，还要怪别人。 你看， 而且，不是你每一次我在猜的时候，你都会，我都解释不出来，我都解释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有时候我就是一个灵感， 所以你 可是我刚。完美， 所以你的逻辑已经 match 到我的逻辑，已经契合到 match 到我的逻辑了，对，是不是？你抓到我的逻辑，所以你觉得我这些题目对啊？我先说你对，恭喜你， 耶、yeah ！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些题目做的很棒？ 我想一下，你可以借我再看一下题目，因为真的太长了，我真的不记得。 我第一次把诗把它结合成题目，我结合在内。 我想一下。那你 刚 可以告诉我， 你刚刚的逻辑 在干嘛？ 就是我要就是你刚说，因为我刚刚第一次 因为你要回忆 起千，我还跟你讲千， 千没有什么帮助。 long time ago 啊，很久，不然什么古，你古就是一个很久很久很久的古啊。而且你那个情深深雨蒙蒙，竟然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哎呦， 变态，你们学我。 难怪你刚才在那边问说为什么是蒙， 而且你刚刚、 就是，然后我还讲不出来，就你这情深深雨蒙蒙。 可是你那个考真的是蛮强。 是不是？ 我还故意把考试两个字都把它。 因为我刚才讲取得了功名。 对啊。 就考啊，不然呢？ 这个东西谁一般的时候会想到 ？Hello， 有人会想到是考吗 ？Hello、 欸。如果有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啊、然后想说啊、哎，还好你想到是烤鸡，嗯，没关系，烤鸡、烤鸭随便。 然后我就跟你说，绝对不可能是。 你刚刚说绝对不可能是烤鸭。 烤鸭。 都是烤鸡，对不对？ 对不对？ 结果是烤肉，还是我讲？ 你不是啊。就是你这个，如果我没有 catch 到，我也讲不出来是蒙古烤肉，对不对？即使出现一个烤肉， 会啊， 那我也没办法啊，你有问题啊， 就我笨 怎么样？对啊，你就笨啊。我们这个单元就改成晚餐吃什么，小菜是智障。 没关系，今天呢，就算我自己出糗立于一败，没关系。 但是我不得不说。 你今天这个题目可能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天以来， 这么多天多年多月多日多周， 没有多很多秒、 哦多 啊、这么多秒以来， 多月 这么多个月以来，可能是你有史以来出的最好的一次。 真的吗？ 就是我猜完之后不会想揍你， 比那个馄饨啊那个鲜大虾什么之类的， 你那个超烂， 那都是你烂不是我。 有没有要好好聊天？ 报告有，我在聊天。 有吗？有要好好聊天 吗？我们一直在很好的聊天， 很好。 对， 对你这个真的是 做不错吧？ 算不错， 是吧？ 真的，还是我们把它那个什么，我们把它打在那个下面那个逐字稿，让大家可以，就你如果听到，你可以去考你的另外一半。 先听到，然后先按暂停，先不要听。 你这个是有，你这个是可以当范本的， 诗情画意 可以， 百年佳作，大概100次。100次就这一次好了， 我想也是。 希望下一次他们可以听到， 这可能就是你这一辈子出的最好的题目了。 所以我下次， 大家以后绝对不是这个品质，绝对不是。 是， 太快。 我下次我绝对不会再乱提示给他，你们就可以看到他笨的一面。 屁啦！ 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你笨的一面，我今天让你感觉到你很聪明，这样吃亏是我。 没有办法，我就光芒掩盖不住。 那我戴一下墨镜。嗯，挡住了。哎、欸，旁边有人吗？ 嘿嘿嘿， 没有人，没有人。好啦，那这一次我就输了。那之后我会再想想怎么样跟这个题目差不多，一样很强的，可是让你猜不到。 希望你可以， 希望我可以， 祝福你， 祝福我 小脑袋瓜。 那我也祝福你下次一样可以猜得那么顺利，好不好？ 一定可以啊，这么简单。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企划，晚餐吃什么？毛毛猜到了，好啦， 可以改成晚餐吃什么？毛毛秒猜到。 那等你下次啊，我们就叫毛毛猜晚餐吃什么，然后毛毛空格，毛毛不知道猜不猜得到，等猜到之后，我结尾告诉你这题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这样的，然后每次单位原名称就不一样。 我就毛毛，今天猜得到就猜得到，今天猜不到就猜不到。 那为什么不是什么晚餐吃什么小菜出太烂？ 没有，我觉得我都出很好。 我傻眼。 那我们可以一直记录，我们记录到10集后，我们来统计一下，看你到底是我出的好的多，还是你答的对的多。 那我跟你讲，不能只有我们两个，要叫他们就是听众在下面投票了。 可以啊，可以啊。如果说有欢迎，你们可以订阅或者持续追踪我们，那持续的帮我们看看我们谁到底比较聪明，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争论到底谁比较聪明。 一定是我不用争论啊。 那是我让你。 哦。 嗯。 So, 对啊，就是99乘法表啊，每 次你好烦哦， 啊，每次都我赢，我 赢。屁啦！ 来来来来来，我们赶快做一个结尾好不好？ 好。 所以呢，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要记得订阅我们， 记得订阅我们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喂。